第32次金策工业综合大学科技节21号拉开了帷幕。本大学的教师、研究师和研究生集体积极进行研究工作，为本次科技节推出了190多件有助于推动国家尖端科技发展、促进国民经济主体化、现代化、科学化和信息化的成果资料。本次科技节将分为机械工业、信息技术、冶金开采、基础科学等八个小组，以科技成果发表会、尖端技术制品展等形式举行。